乔家觉得驼子李的事儿有点问题，他本来打算找个机会去接近一下对方，没想到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就在他那个单元的楼门口，一辆轿车用远光灯晃得他眼睛都睁不开。 我操，谁呀？ 这小区住着的多数都是退了休的大爷大妈，再不然就是出租给他们这些不是生产的社会闲散人员。抬头低头的不说多熟，但是总归脸熟。晃他的这辆车他之前从来没见过。车门打开，下车的正好是乔家想找的人，是驼子李。他背着光，乔家也看不太清楚他的脸色，只是隐隐觉得对方的心情不是太好。乔家眯起眼睛， 先把车灯关了。 驼子李跟司机交代几句，终于让乔家稍微舒坦了点。他皱了皱眉， 您老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 我有事儿想找你帮个忙。 找我？ 乔家一脸意外，他看着驼子李难看之极的脸色，再看看对方邀请的动作，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上了车。车缓缓地滑行，乔家从车窗往外扫了一眼，发觉驼子李只是在兜圈子。 李老，有话你就说吧。 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对方找到他家门口肯定不是来找他聊天的。驼子李脸色很阴郁，那种表情乔家也曾经看到过，那是一种被人逼到走投无路的份上后接近于歇斯底里的暴力。 今天我走了之后，包峰又干过什么吗？ 没有。 一直在洗浴中心 啊？ 乔家没问驼子李想干嘛，也没流露出抗拒的神色。驼子李盯着他，半晌冷冷一笑：“ 乔家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是警察的人。从你上次在画秒那件事上冒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跟警方有关系。虽然我不清楚你到底是卧底还是什么其他身份，但是你跟在暴风身边动机肯定不单纯。” 驼子里露出一口因为常年吸烟而满是烟垢的黄牙，他往乔家这边凑了凑。 乔哥，我想主动交代，我想争取宽大处理。 对于他的这番话，乔家的反应是转身就去拉车门，他甚至不管车目前还在行进当中。驼子里从身后直接掏出枪：“ 你再动一下我就开枪。” 他还真是不择手段了。 乔家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，但是人没回头。 乔家，我不怕跟你摊牌，暴风找人坑我，要把我斩尽杀绝。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把宋老七划了进去的，但是他想用宋老七拆我的底，哼，我不能坐着等死。 被人用枪抵着请求宽大处理的乔家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他实在是想跟郭林谈谈，自己当初投诚的时候态度多诚恳。他回过头：“ 李老，你现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啊。” 这种事儿承认就等于自杀，乔家无论如何不会松这个口。事实上，他心里很怀疑，驼子里到底是真的知道了什么，还是用话在炸的。而且这一切是驼子里真的慌了，还是替暴风试探？仔细想想，从最初驼子里提醒他阿松的事情就不太对劲儿。他们两个之间毫无交情，驼子里就算要拉战友，也应该去找黑豹。他这种小角色，什么地方值得对方花这么多的时间和心思？驼子里手里的枪往前递了递，干脆贴在乔家的眉心。 暴风有心要扫平市里的全部势力，无论是黄赌毒他全都要下手。我知道之前他约我和黑豹谈判的时候，找人录了当时的交易情况做记录，只要能找到那份录像，就能证明他操控着全市的白粉来源。他杀何老六的时候你也在场，你心里也清楚，只要暴风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 说了这么半天，只有最后这句话乔家是100%信的。他皱了皱眉：“ 李老， 你今天跟我说的所有话我都没听见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没见过你，现在我下车，你要开枪就对着我后脑勺开。 说完，乔家连半点犹豫都没有，开了车门就窜下了车。由于站不稳，还略有些狼狈地踉跄了两步。驼子里的车在他下车之后就突然加速，拐了个弯就消失在夜幕和他的视线之中了。驼子里所说的这个宋老七本名就叫宋七，乔家知道他一直都是驼子里最得意的帮手，平时为人颇为嚣张。因为驼子里跟暴风波涛暗涌的关系，乔家曾经跟宋七打过几次交道，知道这人不是什么擅长，但是脑子不太好用。如果他真的被抓了，为了保命把驼子里抖个底儿掉还真不是不可能。但似乎驼子里一口咬定是暴风要搞的。那个录像到底是真的存在，还是驼子里信口胡诌出来的呢？乔家站在黑漆漆的路边来回踱步，眼前的局面太复杂，无论谁的话他都无法真正去相信。说到底，他身边除了郭林以外根本没有可以相信的人。烟咬在嘴里要去摸火机的时候，乔家才反应过来，自他丢了郭林送的那个火机就没有再买了。平时身边跟着不少人，自然有人凑过来给他点烟，他一时竟然忘了这件事儿。原来不知不觉他已经习惯了，明明从认识到现在也没多久。不能点烟，乔家索性就靠在旁边。驼子里那些话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圈，他却依然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告诉郭林。是真的还好说，万一消息是假的，他没忘记郭林已经为了他犯过不少次纪律错误了。驼子里真是别有用心，恐怕郭林被牵扯进来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但是这事儿想查证也确实不容易，就连宋七这个人目前到底卷进什么问题里他都不清楚。烦躁地拧着眉心，乔家掏出手机从上往下拨了着自己电话记录，在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他顿了顿，犹豫半天他还是打了过去。 耿伟吗？我有点消息想问你。 而接到乔家电话的耿伟则是愣了很久才反应了过来。什么时候起小混混可以随便打电话约警察出来套料了？他呆滞的表情让对面的郭林一脸鄙视。 你脸抽筋了，这什么表情啊？ 要哭不哭，要笑不笑的。耿伟挑了下眉角，不冷不热地把手机翻过去，让郭林看清楚显示的来电号码。 你女人。 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很擅长寻找杳无人烟的见面地点，这是耿伟在50分钟路程颠簸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之后总结出来的心得。 这张七拐八拐又犄角旮旯的地方，乔乔到底怎么发现的？妈的，胃都要被颠出来了。 郭林下了车左右看了看，地上还有一道车痕，看样子乔家应该到了。他拿出手机熟练地拨了串号码，听到铃声之后，他跟耿伟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了一眼。 我发觉你们警察就必须要团伙作案是吧？明明我约的是一个，你还捎带买一送一啊。 如果不是郭林打电话，乔家本来打算闪人了。他早该想到耿伟绝对不会瞒着郭林跟他见面。对他们这些警察来说，在这种荒郊野岭单独碰头，指不定会不会被他先奸后杀呢。耿伟脸色不太好看的抬起头。 你没说不让我带人过来吧？ 而且谁让乔家打电话的时候郭林就在他对面，工作上的交流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。郭林觉得迎面走过来的这个男人似乎瘦了不少，他皱了皱眉。 为什么要避开我单独约耿伟见面？ 我看他不顺眼，我想做掉他。 操，你倒是试试啊。 耿伟骂完就把枪掏出来了。就算他是郭林的线人也不能这么嚣张啊，真以为他耿警官是吃素的？郭林反手把耿伟的枪压了下去。 你疯了？ 疯的是他吧？ 就算到现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兵和贼的势不两立， 基于共同利益的临时统一战线不是乔家嘚瑟的资本。都这么下去，他们警察要成这帮小混混的道具了。